深地祝福你，深深地祝福你最心爱的朋友，祝你一路顺风，祝你一路顺

随时随地听经典。